报名也是在排队嘛， 嗯，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尽早的提前准备，毕竟你设计呀、啊、等等，你前期的这些工作还得打出一个月的时间呢。所以大家如果有90月份装修的、8月底装修的，那您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来报名，因为现在人也比较多。大家记好电话，再说一下，就是85013710 85013710。另外一个，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都可以来报名。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来说一说大家遗留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第一位朋友星星想问一下，就是买房的时候呢，除了交首付之外，还需要交哪些钱？因为有可能是觉得说，哎呀，我首付准备了，哎，120万、200万，哎呀，那我还有没有一些其他要花的？如果是小头了还好，大头了再来个几十万的话，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就可能够呛了啊。 对，其实咱们在买房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忽视了，认为就是说我可能把这个最大头首付准备出来之后，可能就安枕无忧了。其实在首付准备完了之后，其实还要交其他的一些费用。那总结出来呢，一般的情况下啊，总价越高的房子它肯定交的费用要越高。那二手房的后续费用可能要比新房可能还要高一些。那具体除了首付还要交什么费呢？咱们今天可以具体的来说一下啊。那首先肯定是契税了。契税是这样交的啊。那如果是首套的话，如果这个房子面积在90平以下，它是按房价的1%来征收的。那如果是按90平以上呢，是按1.5%去征收的。这个是首套。那如果是二套呢，二套是如果是90平以下是按1%征收，那如果是按如果是90平以上呢，这个面积是按照2%来征收的。那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几啊，是按照它的那个房价。那新房呢，咱们都知道就不涉及了。如果是二手房呢，是按往迁价来这样计算的。那什么这个契税是什么时候交？那其实呢，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是办房产证的时候交契税，但是在很多的实操的这种过程之中呢，那很多开发商是要求购房者在交房的时候就要预交一下这个契税的。那交房后呢，如果发现这个实际的面积呢与咱们之前签的这个合同面积呢存在一些误差，契税是多退少补的。这个是契税。那如果是买二手房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还要涉及一个中介费的问题。那这个中介费呢，其实也不算是一笔小的费用。 对，因为所有的二手房您只要是找这个中介帮您去， 对， 都是要交这个中介费啊。 对，一般呢这个中介费是在1.5%到2.5%之间徘徊。那不同的中介可能它的费用构成还是不一样的。还有有的中介还会收一些服务费。那中介费也是一个咱们不可忽视的这样一个费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比如这个银行按揭的费用。那如果您涉及贷款的情况下啊，那是这个抵押登记费，一般的情况下住宅是80块钱， 这倒不多。 对，非住宅呢就是可能就是比如商业类的这些那个产品啊，是550块钱。还有就是公共维修基金。公共维修基金其实各地是不同的，一般是购房款的2%到3%左右。那交房前呢，这笔费用是要交给开发商的，那由开发商再转交给这个当地的房管局，在统一的入住之后呢，交给这个业委会或者是物业来统一的管理，用于这些比如屋面的一些防水啊，这个电梯大修啊，外墙啊，这些费用。这是基本的几项费用。那还当然还涉及一个比如物业费，还有那个如果是在临近冬天去收房的时候，还要有一个这个取暖费的问题。这个是一般的几项费用，其实还是挺多的。那可能购买新房跟二手房买完之后，我们马上要涉及一个装修的费用，那这个费用也要考虑进去。它其实也算一个买房的比较占咱们比较费用比较多的一个费用之一吧。 没错，所以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啊，比如说到这个之前的这个中介费，这是比较大头的，是吧？然后契税啊，还有像这个银行按揭的一些费用、保险费，还有我们公共维修基金啊什么等等哈、啊。之后可能还有像您验房的时候得交物业吧，一般就物业费都要交、 啊、 是吧？然后各种什么管理费呀、车位费呀等等、所以其实整个算下来真的不少呢。尤其像大头的这个，比如说您买二手房的这个中介费啊，其实一下子别看是1%、2%，那因为都是上百万的房子嘛， 对啊，它总还是刚才咱们一起总结的，总价越高，那您要是 交 的后续的费用就越高， 没错没错，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呢，我觉得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这边李志军问一个问题，说最近啊在看一套洋房，说销售说呢这个得房率呢还是挺高的，说请问这个得房率是越高越好吗？有些说我是不是得到100%、200%的就是最好的呢？ 这个得房率啊，其实好多人还有点迷惑，其实得房率啊就是指这个可供住户支配的面积与每户建筑面积的比，比较抽象啊，咱们来就是大白话的去解释一下。那得房率呢其实是买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啊，我们在计算房屋面积的时候呢，那计算的是这个建筑面积，所以这个得房率太低呢不太实惠。那得房率呢其实往往跟这个咱们小区的相关的配套其实是联系到一起的，如果得房率高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只能说明这个小区里边比如楼梯的宽度啊、公共走道啊、电梯等这些配套啊不是很完善。那如果说整体的这个楼梯间啊、走廊这些公摊面积其实是为了满足咱们日常的所需，那公摊面积大呢不一定是好事儿，不一定是坏事儿。那虽然这个住房使用的实际面积相对减少了，但是这个公共空间相对大了。所以说得房率呢，它是其实是一个平衡点。那具体的呢，咱们有一个指标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一般的情况下啊，多层住宅的得房率是越高，较高，那基本是控制在85%到90%左右。那如果是小高层呢，得房率在80%到85%之间， 还是挺高的。 对，高层呢一般是在75%到80%之间。那咱们说的一些商业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得房率是最低的，它是在55%到60%之间。它既然叫商业类，其实它一切的规划设计都是按照商业的这个模式去走的，所以说得房率就相对来说低一些。所以说咱们在买一些商业类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别看它面积可能比较大，或者说有的挑高比较高，可以做成两层，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忽视的是得房率的问题，因为商业类的得房率一般是较低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可能大家在买房的时候，这个得房率老是觉得越高越好哈，就觉得说我这个房子是90%，那个房子80%，那我可能就选这90%的。但是其实也不能完全以得房率来认定说这个房子好还是不好。因为有的房子吧，比如说它可能本身里面的户型很好，然后可能也许就是因为它处在像塔楼啊这样得房率就相对低一点吧，比板楼低一点。 对。 但是它的这个各种户型很好，比如它可以改动的地方很好，就是你利用率会很高。但是有的户型呢，比如说它可能得房率高，但是呢可能因为它的户型问题，或者说我也不太好改动，所以它的这个利用率呢并没有之前哈咱们说这个想相对来说得房率低的这个房子好。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平衡的去看一下哪种更加适合你自己。 对，所以说刚才高二这个问题也比较好，就是说咱们在买选购新房的时候，什么样的房子得房率高并且还是为我所用的呢？其实大家可以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的开发商啊会通过这个尽量扩大使用面积的方式来提高这个得房率。那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建造这种半封闭的阳台或者飘窗，这样呢既不会额外的增加公摊，也增加了得房率。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选购新房的时候看见比如这个房子啊，它的这个有一些半封闭的这种阳台或者飘窗，这样的房子一般得房率比较高。而且如果是说如果您比较正好是比较喜欢这种半封闭的阳台或者飘窗的话，可以去选购。 没错啊。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 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另外一个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装修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好的，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理想的朋友的问题，说请问在物业交割的时候我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嗯，这个物业交割呀，其实是咱们在选购这个二手房的买二手房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步骤。那其实呢，也是我们买家跟卖家不要千万不要忽视的一个环节。那什么是物业交割？其实好多人都不太清楚啊。那物业交割呢，就是咱们过户完了之后，那原房主跟新房主之间要办理一个原来这个房子的，比如水啊、电、煤气啊、供暖等这些费用的一个结清，就是两家要坐在一起，然后包括跟中介坐在一起，把之前这个房子的一些后续之前的它的一些水电煤气的这些费用要结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叫这个交割。那物业交割的时间呢，第一个是说一般是在过户前的一天或者说过户后的3日之内。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一般是中介来跟这个两方去沟通的。那物业交割的时候呢，需要比如说买卖双方包括中介的经纪人，那如果这个房子是直接要租出去的，要租户也需要最好是需要到场的。那所需的材料呢，就比如一个物业结清的确认书、身份证的复印件、新的户口本，这些材料要准备齐。那如果是卖方的话呢，要把这个房子之前的一些缴费的票据、燃气卡、水卡、电卡、钥匙等一定要都要带好，做一个双方坐在一起的一个交割问题。那物业交割的时候都要注意什么呀？第一个就是说水电表呀，水电表如果之前的这个房主对于这个水表、电表有移动啊、改装，那个线路走向的一些是否一个正常，这些东西新的买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燃气表的那个核验，包括这个燃气费的结清，电话费的结清，还有就是物业费的结清。那如果有的时候，其实咱们之前好多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就是纠纷嘛，就是可能是买家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发现这个以前的卖家好几年的物业费都没交，这个就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比较注重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一些中介也算是比较的负责任吧。 对， 就是他会盯着你把这个，所以什么所说的这个物业费呀、电话费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燃气费啊，交清哈。但是有一点在这提，这也是之前有一位朋友碰到的，在这儿也算分享给大家，就是关于这个燃气的问题。按说吧，就是这个燃气呢，应该是比如说你用多少，然后交多少，你要没有气了，他肯定就给你断电了 啊。对 啊，但是呢，我这位朋友呢也是比较点儿背吧，碰上了一个这个，就是你那表坏了 啊、 但是呢，就是坏归坏了，就等于比如你充多少，它可能就是不走字儿。但是他那个气还是一直在有着，但是呢，就等于说他卖了这个房子之后呢，相当于人一看啊，这表是这样子啊，然后也没有欠费啊，好，就物业交割了。等到真正的这个买家用的时候，就我这个朋友用的时候，然后他就发现说，哎，这字儿怎么不走呢？就然后但是呢，就是他气儿一直在有，但是他也是就担心嘛，别到时候说真的一直出现这个问题，以后一换表或者怎么样，因为还是能查得到的嘛，到时候一下就麻烦了。后来他就给这个燃气给我打电话，结果一查已经欠费好几百了， 果然有问题、 但是虽然他一直能用，但是人家那边是有记录的呀，对吧，已经欠费好几百了。大家可以想，如果自己在家做饭的或者有生活常识的，应该这几百应该基本上得几年了吧。可能因为一般家庭就是简单的这两三口之家其实是用不了多少燃气的，然后那基本上可能得有几年都没有交过了，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上一家这几年都没交费了，虽然能用，但是你不就不觉得有问题吗？对吧？就是所以 这个就是核验的问题。 没错，但是这个呢，就有的朋友可能就会忽略掉，因为你看了嘛，他当时那个表他是走着的呀，而且他也没有停气，他可能就会觉得没事儿，但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真正的去查一下， 对， 然后你再做一些物业交割。这样你看，你虽然不多，虽然从钱上不多几百块钱，但是这个让人家钱上面那家再去给你付，那不可能的。但是毕竟是他上家去欠的钱，对吧？所以是个问题。 对、哦、 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 嗯， 好的，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物业交割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 嗯、 所以有一些这种细节你真的没有经历过，很多朋友确实是想不到。 是的， 对啊。好的，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进行报名。尽量呢在您装修之前就需要给我们报名啊，这样的话让我们专家呢提前先把一些建议啊意见啊先跟您说一下，之后呢您再请的这个装修的队伍也好或者设计师也好，能根据这个意见呢把您的想法再融入进去会更好一点、 嗯、 啊要中期后期了其实有的时候你有意见也没有用了对吧，就比较麻烦啊。好的，那我们下面抓紧时间啊，我们再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这个旅行的朋友这问好，说我名下没房子，婚后买了一个房子是用他老公的名字，不动产产权证上写着他单独所有，但是呢公积金贷款是我俩一起贷的，那如果我离婚啊一年以上再买房子的话算首套吗？ 这个也是不同的情况啊，不同的分析。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如果是公积金贷款的话是算首套的，但如果是商业贷款或者是组合贷的话是算二套的。那与现在咱们的新政是对于离婚一年以内的这个房贷申请人，那商贷和公积金贷款都按二套的这种信贷执行。所以说这位朋友他是离婚一年以上，离婚一年以上的情况下呢，如果他是纯公积金贷款是算首套的，那如果是商业贷款或者是说组合贷的这种情况是算二套的。所以说咱们这个首套跟二套的认定其实还可以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那商业贷款呢是在经购房是认房认贷的，那这个房呢认的这个房呢是在经家庭名下有没有住房，那这个贷呢是指的是这个是家庭名下有没有过贷款记录，这个是按全国区域去认的。那公积金贷款是这样的啊，公积金贷款呢在经购房是认房不认贷呢，那这个房呢是指的同样跟商贷一样是指的是在经名下有没有住房，那这个贷呢是不认的，公积金贷款是不认贷的。那根据刚才这个朋友的描述啊，他是说离婚了超过一年以上了，那他如果是公积金贷款是首套，如果是涉及了商业贷款就算二套。 好的，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位朋友问题。超超说，专家好，办理离婚之后名下没房再购房，这个契税怎么算呢？怎么算 啊？契税是这样的啊，他是说离婚之后再买房并且他名下没有房子，那一年之内买房呢贷款算二套，这刚才那个问题说过了啊。那契税他问的是契税是按首套的，契税是按首套的。那刚才咱们第一个问题也是跟大家回复了啊，那个契税啊，如果这个房子的面积小于90平是按1%来征收，如果是大于90平呢是按1.5%来征收的。 好的，刘晓问一问题，说国管公积金贷款银行面签需要带集体的户口本吗？还是身份证就可以了？ 不管是国管还是市管啊，面签的时候都是需要带户口本的，都是需要带户口本的。身份证呢也是需要的。那集体户口呢可能跟咱们一般的这个户口不一样，可能是集体户口是按户口卡，这个户口卡底下是可能是有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那集体户口呢是需要首页的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本人页，这是集体户口。那公积金面签的时候去办理贷款啊，需要提供的相应的证件信息，那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呢会审核这位朋友的证件，那审批之后呢再批贷，就是表示已经同意贷款了。所以说集体户口同样也是需要去带户口本的，身份证也是需要的。不管是国管公积金还是市属公积金还是商业贷款，那我们面签的时候都是需要户口本跟身份证，都是必备的，都是必备的。 反正大家记住，不管您去哪儿啊，办什么样的事儿，您就都带齐了 啊。对 吧，身份证啊，户口本啊，包括结婚证啊，就这些证件带齐了就省着，万一人家需要你不还得再跑一趟吗？ 对啊， 对吧。 而且这个集体户口集体户口它这个户口的户口卡的申请其实每个单位都不一样，那有的单位可能申请的时候跟你正式给你 批下来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去申请这个集体户口，这个户口卡。 没错啊，房产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细节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话啊，来和我们进行咨询。电话呢是85013710，85013710，公众号呢是安居好声音，大家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一些关于办理方面或者说是整个流程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如果您比如说想了解哪个地方的房子是吧，包括比如想了解这个即将开通的一些地铁线路周边的情况，包括一些区位的情况，二手住宅的一些情况，或者第二居所的一些情况啊，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哈。我们也是随时的有什么问题就及时来回答大家。当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也会问到说，这个晚上我们不是7点到8点有重播嘛，但是重播的时候听完节目之后呢，因为毕竟我们没在旁边嘛，所以我们第二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回答。另外一个，如果我们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在公众号就直接给大家回复了啊，所以留言都没有关系啊。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例子的问题，说想问一下这个公摊的面积是不是越小越好，这个有点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得房率的那个是不是越大越好，这个面积又说到这个公摊了啊。 对，公摊面积是怎样理解的呀？就咱们打个比方，假如就是说买了一套这个100平的高层住宅，那实际的使用面积呢可能只有80平米左右，那一百万的房子，20万呢是给公摊面积的。所以说这个公摊面积啊，都包括什么？包括就比如说一整栋楼的这个公共使用的这些设施，比如电梯啊、电梯井、管道井、设备间、楼梯间，包括咱们日常上楼下楼公共的这种过道、公共墙体啊、保安室，这些都算在公摊面积里。那公摊面积是越少越好吗？其实大部分人都觉得啊，那我买个房是不是公摊面积越少是不是越好的？其实咱们正常的这样的思维之中呢，其实是对的。但是在目前的这个房屋楼市场中啊，那不少人呢总会将这个得房率啊作为判断公摊面积的一个标准。得房率刚才咱们也分析了，其实这种方法呢是错误的。那由于建筑设计的提升啊，不少户型呢有了一些赠送的空间，就比如地下室啊、阳台飘窗、半封闭的这种阳台飘窗，那很多开发商呢会将赠送面积呢计入到这个套内面积来进行计算。那这样计算的话，公摊面积不光一点都没有减少，反而获得了更高的这个得房率。所以说呢，不要用公摊面积来它的多少来计算这个房屋的好坏。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先进入广告。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各种房产问题的集锦哈。为此，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选房师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呢，大家如果说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提问啊，都可以。好，或者说啊需要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让我们的专家呢给您全程的去监督一下啊，也可以通过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进行报名。好的，下半段呢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北京市大兴区住建委近日在官网发布公告，说大兴区的首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国瑞瑞福园共有产权房呢开放申购登记了，时间呢是7月19号的上午10点到8月3号的下午的17点。那根据公告呢，这个项目是位于大兴区的银海镇，项目呢是范围大概是东到京福路，南至银安路，西至银顺路，北到银吉街，大概这样一个范围。 又有共有产权房，大家可以申请了。如果是在大兴居住，有大兴的户口，或者是说在大兴工作，有大兴社保的，咱们这些购房人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这个项目呢，总套数是999套，体量还算比较大。那其中呢，两居室是780套，那建筑面积呢大概是89平的。三居呢也有，比较少，是210多套，那建筑面积是139平的。销售价格呢是29,000一平，并且是全装修交房。大概粗略算一下，就是如果是89平的两居的话，大概是总价是在260万左右。那如果是140平的三居的话，是在400万左右，其实还是非常刚需的。那根据规定呢，这个该项目房屋产权由购房人跟政府共同持有，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就是比例的问题。那单套住房的购房人产权份额比例呢是60%，也就是说个人持60%的产权比例，那其余的40%呢是政府持有。那这个项目呢70%的房源呢是面向大兴区户籍无房家庭和在大兴区工作的北京市其他户籍的无房家庭持有的。那30%的房源呢是面向大兴区稳定工作的非北京市户籍的无房家庭。那有人就问了，这个面向非北京市户籍的无房家庭的房源的启动申购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是要结合大兴区的功能定位跟发展方向另行，后续还会出这个另行的细则再公布给大家。那本次开放申购的房源呢，需要有这个大兴户籍的申购人取得大兴户籍满24个月，这也是跟之前的共有产权房是有不同的地方。再强调一下啊，是需要有大兴户籍的申购人取得大兴户籍满24个月。那对于大兴区工作的北京市其他户籍的无房家庭呢，要求具备这个24个月的大兴区社保的缴纳记录，也就是说要有24个月的大兴区社保的缴纳记录。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该公告也特别注明了这个有住房家庭夫妻离异后要单独提出申请的，申请时据这个离婚期限啊，要不满3年的话是不得申请的。这个项目。 那今后的这个5年啊，北京也将完成25万套的共有产权房的一个供地哈，应该说刚需呢，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对，那未来呢，其实北京的这个房产市场主要就是3种类型的这种产品。第一个就是面向刚需的共有产权房，还有呢就是现景房，还有呢就是租赁性的集体租赁性的住房，这个3类。房子是未来北京楼市的这个主要的产品。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20号呢，北京市住建委官网站刊发了关于17号印发的这个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一些意见。这个意见出台呢，标志着北京市酝酿多时的服务保障人才政策呢正式发布了。那也是北京市在结合3城1区以及其他国家或本市重点功能区的建设，通过住房政策来服务保障在京就业 创业的一个人才。这条消息呢，这两天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在说这事儿啊。 嗯，对， 因为大家确实比较关注啊。 那这个申请人才住房呢，需要满足北京市公租房和共有产权房的一般申请条件，也就是说，这个门槛就是必须要满足。您要申请公租房，要满足咱们公租房的申请条件，你要申请共有产权房呢，要满足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条件，这是门槛。那并且呢，要按照北京公租房租金的标准及共有产权房住房的售价产权比例啊、出售等一般的这种规定执行。那这个意见还要另外指出了啊，在经人才提供这个以配租公共租赁性住房为主，那配售共有产权住房啊，发放人才的这个租房补贴为辅，这是以这个为住房政策。那人才的认定是怎么认定呢？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啊。那人才的认定呢，其实是由各区的政府根据本区的实际的这个情况来具体执行的，也就是说这个细则呢肯定是后续才会这个公布出来。 我觉得像这种政策呢，以后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哈，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特别利好的一些政策。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在北京工作的朋友还真是挺有福的。 对 对， 就是未来的人才你可以有几种选择。一种呢就是这种公租房，还有呢就是共有产权房。那截止到今年的这个六月底啊，北京市已有的这种共有产权房项目已经达到了50个。那房源呢，刚才咱们说了是5万套，那已申购的项目呢是13个，也是目前是1.2万套。那主要解决的呢就是咱们北京市无房家庭住房的这种刚需的需求。那在集体租赁性住房，北京市已经有39个已批准的集体租赁性住房项目。那预计呢今年下半年呢会陆续的实现这种开工建设，优先满足的是项目周边的这种就业人群。那公租房的备案家庭和城市的这个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住房需求，具体的就是促进咱们这个职住平衡，满足这些人群的需要。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近年来呢，不少的城市的居民呢，都有了买套农宅享受田园生活的想法。殊不知呢，农村房屋的买卖存在很多的风险和隐患哈。近日，怀柔区人民法院就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一些案件召开了一个通报会，并做出了一个风险提示。 有这样一起案子呀，其实是挺值得咱们注意的。就是买家夫妇与卖家夫妇达成了一个房产买卖协议书，那约定了将这个卖家夫妇的这个在怀柔的一套农宅以30万的价格卖给这个买家夫妇。那此后呢，其实在这个卖家夫妇呢还向这个当地的村委会啊申请建房，但是呢由于这个原的房产其实仍登记在这个卖家夫妇的名下，被这个村委会拒绝了，所以说呢就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纠纷。那法院是怎么样判定的啊？那其实法院是这样认为的，那宅基地使用的权系呢是基于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所以说依照这个对集体所有土地的享有，比如占有啊、使用建造住宅啊及附属的设施的权利。那在这起案件中呢，双方之间啊签订了这个房产买卖协议书，其实是不具备这个当地的这个农宅的实际的情况的，所以呢法院判定了他们之前签订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反正啊，这个前两天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还问我说，在这个农村宅基地上建的房子能不能买？我跟他说一定不要买。 对， 因为他说会有什么风险？我说首先这个你没房本啊， 对 啊，这不可能给你房本啊，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如果说你一下子要收房，或者说是怎样的，你没脾气啊，对，你该给人家还得给人家。 对啊，特别是这几年，其实这样的案件挺多，这样纠纷也是挺多。大家在买这种特殊属性的这种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所以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对，如果我觉得大家喜欢这种农村的生活，比如说你想，你就直接跟人说，我也不买，我就是租个院儿， 对 吧？我租几年、嗯、是吧？这个也没多少钱，你我有用我不买嘛，就是我就是租啊，你租几年就在那儿玩几天啊、嗯，这些都没有关系、 嗯、 啊，这不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关于房产纠纷的这种问题啊。 对，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信息：限购、认房又认贷，那在严厉的控制之下呢，楼市成交的回暖也是变得比较脆弱，一旦卖房者重拾自信，那开启这个涨价的预期，原先积累的一些回暖的能量就会立马消散。进入到七月份以来呢，每日二手房的签约成交量呢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多个工作日的签约呢成交不足200套，二手房交易似乎在冲顶之后呢重新进入了下行的趋势。数据显示，五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呢超过了 1.8 万套，虽然休息日呢平均单日网签超过580，远高于目前的二手房的成交量。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反差呢？是因为很多朋友说现在天气太热了，都不想出来了。 这个房屋买卖的成交，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自然规市场的自然规律的。那随着这几个月二手房主的这种提价啊，在还有这个信贷政策的这个依旧比较严格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北京楼市的这个购买力啊，可以说是整体就是下降的一个状态。那市场啊面临着自发向下跟信贷收紧的双重压力。什么叫自发向下？其实就是一个房屋买卖的一个自然规律，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信贷收紧呢，咱们之前这几期都在不断的强调，现在银行的信贷政策，那可能对于这个利率啊是10%-20%的这个上浮，所以说信贷呢也不友好。那市场选择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自然规律。那二手房呢进入了一个下行的周期。那一组数据显示啊，这个北京的二手房成交均价呢这几个月其实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那今年二月份呢，二手房的平均成交价格在这个59,000一平左右。那三月份呢，升到了60,000一平。那随着每个月都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上升啊，那这几个月来均价整体涨了，那个每平涨了也就2000-3000块钱，所以说呢整体是一个小幅上涨的一个这样的状态。那按照正常的这样的收入水平啊，2017年也就是去年啊，北京首次购房者攒够首付的年限啊已经达到了23年左右。那较与之相比啊，可能南方城市比如深圳啊也达到了18年左右。所以说呢，房价的上涨呢带来的这种居民的这种支付能力的不足啊，相对来说它的购买能力是越来越弱的。那以咱们北京为例啊，那对于刚需而言呢，其实攒够首付的所需的时间呢是越来越长，那市场的支撑的力度呢就是明显的趋弱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市场的选择的一个规律的问题。那对于房价呢绝对的水平较高的这种城市而言啊，那目前的市场啊以换房为主，但是呢大部分城市呢都处于一个认房认贷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中。那相对来说就是换房的杠杆空间小，难度大。那以咱们北京为例啊，那目前的换房的这种套均总价在650万， 嗯， 那平均的贷款额度呢也达到了150多万，那相当于换房的首付要达到了500万，所以说呢难度实在是不低。即使是换房就是卖掉我之前的房子，买一套以改善为主买一套大的房子呢，首付也在500万左右呢，所以说这个难度其实是挺高的。那市场呢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的这样一个选择。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条信息。随着去年327新政的这个317新政，包括326新政啊，北京商办的这种市场呢也是进入了这种冰封。然后一年过去，北京房地产市场呢近期传出了商办解冻的消息哈。当然也有记者发现说，源于两个原因啊，说一个呢是北京市的顺义区住建委发布的积极推进存量商办项目转型改造的快讯，探索这个将商办项目转型为公租房，转型为集体宿舍，鼓励开发商将商办改造成为公寓式的酒店。那另外就是朋友圈大家疯传的像什么各种什么允许商业用地调整居住用地的一些文章哈。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朋友圈啊还有一些消息啊，大家不要马上就信啊。 是的，这个北京市住建委相关的负责人已经明确表态了，这个消息啊北京并未出台这种存量的商办啊改成这个公租房的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这个上当受骗， 对， 然后觉得好像突然出现一张，那我们赶紧买吧，或者怎样， 对， 是吧？ 千万不要听信这个谣言， 没错没错。 其实什么人才适合买商住啊？其实大家咱们也可以来跟来这样一个讨论一下啊。其实商住房啊，并不是一无是处。其实北京有一些商住啊，如果是符合一些人的一些条件，其实还是可以买的。那就比如位置好啊，临铁、临大型商圈。那如果是因为商住房呢，它是不能落户的。那如果我没有落户的需求，没有以后小孩上学的需求，也是可以买的。并且呢，商住房是可以注册公司的。那比如说我可能处于一个创业阶段，我想买个房子，正好注册公司，那买商住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所以说不要觉得就是说有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可能商住房或者商办类的这样的项目我就不能买了，还是根据个人的需求做这种不同的选择吧。 所以我觉得商办类的项目呢，就是如果说你有这种投资的，不能说那种投资，就是说比如我要开公司啊， 对呀、 啊，就类似这种的这种方式，您倒是可以买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希望就是以这种租金的来进行这个回报，因为它有的地段比较好的话，租金其实还能租的比较不错。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买的。 对，还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可能我不想在北京发展，然后呢我也没有这种落户的需求，那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商住，然后用于出租或者说用于资产配置，这也是可以的呀。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哈。比如说有位朋友这个 TY 说，我和我老公的都是北京户口，在北京呢买了一套房子了，还有贷款没还清。那在河北全款又买了一套房子，但是还是在他名下。那在北京还可以再买房子吗？算二套吗？ 这位朋友是可以再买的，但是是算第二套的。那这个京籍已婚家庭呢，在京呢可以买两套商品住宅。那您在河北的房产呢，是不影响在北京买的这个购房资质的。那如果说我想买在北京买，但是仍要用这个贷款的话，那其实是算二套来计算的。那如果说您说是全款买，那就不涉及这个首套二套的问题了。 反正您记着啊，这个房子啊，就是我们是北京是北京的，比如河北是河北的，就是它不同地区的房子是不会目前啊，它不是互相的这个串着的，对，所以它就没有关系。但是贷款不是啊，贷款是认全国的贷啊，所以就是如果您是在河北有一套，北京有一套，那在北京再买的话是算二套的。 对，挺多好多人都比较晕啊，就是说这个首套二套啊是怎么算的，并不是说我名下可能有四套房，那我再买就算第五套了。这个首套二套的认定啊，是咱们在商贷的过程之中算首套还是二套。 好的，来看看这个下面一位朋友巴西的问题。说北京啊，张家口不是要举办冬奥会嘛，是吧？这个北京以北的楼市呢，这个说怎么样，能不能趁机火一把，还是昙花一现哈。最近这个京张高铁首条隧道提前一个月贯通了，说沿线有哪些区域的房子可以值得去购买吗？ 这个张家口的楼市，其实在这个在张家口确定为这个冬奥会的主要场馆举办地的时候，其实已经这个概念已经炒过一波了，那边的房子已经涨过一波了。但是呢，今年以来，去年以来啊，那边就是已经在降了一些。那如果说这位朋友看他是实际的需求啊，他是说真正想做一个资产配置，在那边买房，然后等着升值，还是说我其实就想以一个度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想在那边买房，或者是说一个是我夏天去那边避暑，冬天去那边滑雪，看您的需求。刚才这位朋友也说到了这个高铁啊，其实高铁的开通呢，其实是通勤可能是为通勤带来方便啊，但是说您想一下，真正说住张家口然后坐高铁来北京上班的能有多少啊？其实张家口这个京张高铁的开通呢，还是以一个旅游度假为主的这样一个属性，并且现在张家口那边大家也知道已经是一个限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那边的房子如果您还指望就是说要大涨，这种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如果说您真正是有度假的这种需求，就比如说 夏天我要去乘凉避暑，冬天我要住那边去滑雪，是可以购买的。但是说如果真的我想投资，想指着这套房去给我涨价，这个想法您还是不要去考虑了。 没错啊。好的，反正我觉得像张家口啊，首先您要看您有没有这种资格哈，因为毕竟有些地方其实它是限购的，这点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来看这个有朋友米的问题，说近期呢想给父母置办一套小房子，总预算250万以内啊，因为是家庭二套房。因为老家呢在这个廊坊天津一带，关注的就是大兴像四号线啊的一些沿线，请问比如说对黄村区的未来怎么样，黄村火车站附近的比如说90年代的60平的两居可不可以入手呢？ 他这位朋友这个预算其实是可以在这个黄村买一套这个老房的，那如果是再提高点预算呢，就可以买一个这个次新的两居了。那其实黄村区啊，我们都知道属于一个老城，那老城有个特点，它就是其实它的配套是成熟的。那黄村现在呢交通也是可以的，就这个四号线串联起来，海淀这种高新技术区包括大兴，那未来的购买力其实是充足的。那如果是给老人买这个房子的话，其实一方面是老人居住，还有一方面呢，其实如果未来老人不住的话，可以去用于出租，那毕竟周边有地铁嘛，出租租金的回报其实还是可以的。 好的，我们来下面看这个张张的问题。房产证上只有母亲的名字，母亲想要过户给子女，需要有什么样的过户手续呢？ 可以采取这种赠与或者买卖这种方式，但是呢前提是这个子女必须要具备这个购房资质啊。那如果走赠与的话呢，是需要这个子女有购房资质，那需要满足的就是说亲属公证，或者是说一方在一方户口本上能够体现这种直系的亲属关系的，然后去这个地税缴一个3%的契税，然后比如带上相关的证件啊，去办理一个赠与过户就可以了。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这个买卖的手续。那正常啊，做一个房屋核验，房屋的这种那个资质审核，然后在网上签约啊，缴税过户。那契税的话是看您这边啊，是算在北京啊算首套还是二套，因为不一样的。二套呢是有一个3个点的契税，刚才咱们讲了，首套是如果是90平以下是 1%， 90平以上呢是按照 1.5% 去交。那如果呢这个业主方满五为一啊，如果是普宅的话是没有个税的，如果是满五不为一的话，商品房要交一个差价的20%，那公房呢是要交一个1%。 好的， 按照不同的情况，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因为有的时候问题比较多啊，我们就来不及回答，没关系，下次我们再说吧。那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明天再见。 家里地方小，席子收纳是个问题，拿出来用的时候擦洗晾晒操作起来也很麻烦。前几年用过冰丝席，其实跟床单差不多。全职主妇胡女士有2个孩子，老二才4个月大，孩子在空调间里睡竹席太凉，睡麻将席的话呢，嫩嫩的皮肤上全是印子，而这些问题都被牛皮凉席完美的解决了。 采用三峡库区陈年水牛原皮打造而成，上面均匀分布着细密的毛孔，而且这样的席子很柔软，您直接放在床垫上，不硌皮肤，动物蛋白呢特别的健康。 关键是还解决了家庭主妇的烦恼，席子不需要洗刷晾晒。就是这样的凉席，现在市面上品种多，价格参差不齐，很多消费者不知道该如何挑选。那今天我们通过官方直营平台为您甄选的就是专柜8900块钱同一品质的凉席，但是今天的价格只要1999。 没错，跌破2000块钱买到三峡库区正宗的水牛皮软睡席，机会呢只有5分钟的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免费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可以当场看到席子的品质，铺在床上是否合适，满意了享受90年以上的舒适好睡眠，不满意咱们1分钱不收，直接带走。所以啊，想要买牛